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收听交响空间，我是古月。今天带来的是谭丽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 A 小调第三交响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音乐《罗密欧与朱丽叶》。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3点15点，交响空间。 接下来请欣赏谭丽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由拉威尔改编为管弦乐的版本。 Thank you.

Thank you.